们分手在河边，月蒙蒙星 车停止在第五街。

知道，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烦恼。有什么两个哭一起笑，我们早就是对方最有效的解药。让你中的另一半一拥抱就融掉，就好像学会我半边身体，用我的体温追逐你的心跳，本来缺掉的一角终于给找到。什么天荒地老有多可靠，又能锁住我多少双脚，誓言这美丽的镣铐，怀抱中的两位一体，说什么不管贫穷与疾病，都愿意一生一世照料，我们已早是对方最甜蜜的良药。让命中的另一半一拥抱就融掉，就好像学会另一边的你，用我的体温吹出你的心跳，本来缺掉的一角终于给找到。

上有星星。